特委员会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游泳赛20号和21号在平壤的参光苑游泳馆举行。本次游泳赛分为四个组举行，由国家计划委员会、人民服务总局、天明亚伦服务中心、外文出版社分别名列第一。向获得优异成绩的团体颁发了奖状和奖牌。